警司郭家全表示，警方一向会作出适当人手调配，应付不同工作。在过去六个月，警员日以继夜翻工。过往警队一般超时工作会以补假形式处理，但因为现时不能够安排到补假，所以警方跟随公务员事务局以及内部规例处理。至于超时工作的上限，警方每个月都会检讨，但数字不方便透露给记者。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集团将会裁员大约350人，最快在月底之前通知大部分受影响的员工。集团行政总裁李保安向员工发信，表示最快年底之前向不包括艺员、大约3500位员工的大约一成人作通知以及赔偿代通知金，同时会发放特别酬金。至于不受影响的员工将会可以获发平均半个月的酌情花红。李保安指出，本港示威冲突持续超过半年，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包括广告价以及电视等无一幸免，而所有企业都有责任令到公司得以营运、持续发展和保存主要动力，因此需要重组部分业务流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508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79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8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1.2，小米集团10.52升0.12，建设银行6.46跌5仙，中国平安92.6跌5毫，友邦保险81元跌1.65，美团点评102.3升1.2，盈富基金27.7跌1.5，阿里巴巴201元跌1元，工商银行5.73跌7仙，中国移动61.7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402，瑞士法郎7.914，澳元5.356，加元5.928，新西兰元5.139，欧元8.6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2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5.4美元，卖出14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将军澳线将军澳站咧，之前有信号故障嘅，咁而家列车服务咧仍然系略为受阻噶。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因为之前有信号故障，仲系需要处理，咁所以行车时间咧仍然系稍为延长嘅。而东铁方面咧，大学站就仲系有复修工程，咁啊继续关闭列车咧，系不停大学站噶。轻铁方面咧，除咗751、751P、614、614P 线之外咧，咁轻铁各线路嘅班次咧，大致系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去呢个马会湾位啊，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嘅暂时交通正常。港岛路面方面咧，中区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咁啊近住北打街一带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分域街。而铜锣湾维园嗰度咧就有公展会活动啊，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啦，仲有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就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

咧系达到140万嘅，系创过去十年嚟嘅新高。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计算一下咧，一啲叫做恒常嘅现金政策介入之后咧，嗰、那个嘅变动嘅。嗱，如果根据翻政府嘅资料啦，喺恒常嘅现金政策介入之后咧，咁嗰个嘅贫穷嘅人数咧就跌翻去咧系102万，大概系14.9%啦。咁都可以見到咧，係有一個大幅回落嘅。咁但係今年份報告咧，亦都有一個數字咧，係可以拎出嚟同大家講講嘅。如果計埋一啲我哋叫做非恆常性嘅政策介入咧，咁譬如即係講緊一啲咧叫做非恆常嘅現金啊，即係嗰啲一次過嘅紓困措施咧嘅介入之後咧，咁咧。嗰一個嘅貧窮率咧就會跌到去咧13.3%啦，個數字咧亦都係即係對比起2017年嘅相應數據啊，都係跌咗嘅。咁因此亦都有一啲人就話：咦，咁係咪應該將呢啲嘅叫做一次過嘅紓困措施計入去咧？會唔會啊咁樣啊計咗入去之後，會唔會令到我哋咧對於整個嘅扶貧政策咧會有啲誤解咧？嗱，另外咧亦都有兩個嘅貧窮嘅人士嘅組別咧嘅數字係值得留意嘅。一个咧就系长者嘅贫穷数字啦。嗱，如果计翻起咧，大概即系贫穷长者咧，大概系会有每三个人之中咧就会一个叫做系贫穷噶啦。吓嗱，即系每三个嘅贫穷人口之中咧，其中一个就系长者。三个贫穷人口之中有一个就系长者。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咧？因为唔少嘅长者咧都系一个即系可能系。只是有資產但是沒有收入這樣的狀況。而另外一個組別就是值得關注，就是青年人的貧窮組別。如果按照現在的情況，在25到29歲的貧窮青年之中 43.8% 的人是有工作，當中的近70%都是家中的唯一經濟支柱。這個數字都值得關注啦，咁因為即係如果根據阿羅志光局長所講咧，其實這個亦都可能係同而家年青人咧攞辭嘅情況咧，即係就咁辭咗職咧嘅情況咧係比較普遍，真空期較長咧而相關嘅。嗱，大家點睇呢啲嘅數字咧？即係好似好多數字喺度啊，嗬。咁但係似乎咧就係值得留意，就係我哋嘅貧窮狀況到底有冇改善到咧？電話號碼18731，大家不妨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16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述职，朝早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李克强话会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呢，现在还没有走出困境，新任区政府啊，要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并且要抓紧研究啊，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维护香港啊长期繁荣稳定。 特首下昼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话林郑月娥在香港非常时期展现出勇气和担当，获中央充分肯定。 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林郑月娥特首你能够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恪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对你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朝早十点，消委会今年头11个月接获41宗有关纹眉同埋植眼睫毛嘅投诉，较旧年同期多14宗。消委会话呢一类美容服务质素参差，有机会影响外观或者引致过敏。总干事黄凤娴： 呢一啲咁嘅服务咧，好多时都系好技术性，即系好幼细嘅一啲服务。咁同埋咧，可能牽涉到一啲比較敏感啲嘅部位咧，即係隻眼係一個好敏感嘅部位啦，嚇，係咪？唔同埋好多眼嘅位置喺隻眼，即係如果你好睇唔好睇，又或者係敏感唔敏感等等，其實好容易會引起爭拗啊。 下午四点，警方回应有港人上周五经港珠澳大桥前往澳门期间被内地警方拘捕的事件。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 特区政府都有一个相关的机制，我们都不会作出一些特别的评论的。星期六的时间，我们的确接获一名的香港的男子去到我们青衣警署，咁就作出一個查詢，就涉及咧佢父親係即係離開咗香港去澳門之後失去咗聯絡嘅。及後咧，佢喺星期日嘅較後時間咧，亦都係去過我哋嘅屯門警署嗰度咧報案。警署處理咗之後咧，都交咗俾新界北總區失蹤人口組去做一個嘅失蹤人口嘅處理嘅。暫時就冇其他嘅資料可以補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點樣理解香港嘅貧窮狀況咧？特別係針對長者貧窮問題咧，都討論咗好多年噶啦。會唔會係真係個解決方法咧，就要係引入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先至能夠處理到長者貧窮嘅問題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扶貧委員會嘅委員鄧家彪啊，鄧家彪你好。 系你好啊，陈燕平。 系，首先咧，大家可能会疑问，过往咧公布呢个嘅贫穷报告嘅时候咧，通常都一定会有记者会嘅噃。咁点解今年冇嘅，净系出咗份新闻稿，跟住叫大家自己睇报告嘅？咁样咁特别嘅咧，作为委员点理解啊？ 我哋都莫名其妙嘅，因为每年扶贫委员会公布都会系一公布，听完委员基本意见之后就会去。即係見傳媒啦，即係等於見公眾，解釋個報告嘅重點或者回應一啲疑問。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純粹政府有少少即係抱怨咧，就話啊，我哋做咗好多嘢，你依然話我140万貧窮人口，咁但係點解唔睇政策介入之後嘅實際數字呢？咁既然佢哋有抱怨，又點解唔即時面對即係傳媒啦，面對公眾去講其實政策介入之後個成果係乜嘢？咁所以我覺得可惜㗎，即係當然大家藉住好多平台都可以質詢到政府嘅，即係究竟扶貧嘅政策係點樣啊，貧窮嗰個狀況如何啊，但係我覺得最緊要能夠即時回應，咁先至係比較好咯。 啊，有冇同啊扶貧委員會嘅主席啦張建中司長反映過呢？因為羅志光局長話問翻委員會主席啊嘛。有冇同佢反映過呢個咁嘅睇法啦？ 我哋其實唔理解嘅，因為當時並冇講話今年冇記者會嘅。咁但係因為個會議時間比較晏啦，4:30開始，亦都又要先回應咗委員嘅疑問或者建議啦。咁所以最後冇一個記者會或者冇一個見記者嘅過程，我哋或者我自己覺得唔係咁好咯，係啊，始終呢個都係社會焦點啊嘛，係啊。 明白嗱，講翻咧嗰啲實際嘅數字啦，如果咧淨係按照我哋而家嗰個貧窮線去計算咧，咁嗰個嘅貧窮人口咧就應該係140万嘅，咁其实系比起咧，即系2017年嗰个数字咧系上升咗，个贫穷率咧系20.4%，而2017年咧就应该系20.1%。咁但系如果我哋计咗咧政策介入，即系嗰啲恒常嘅现金政策之后咧，咁个贫穷率咧就系贫穷人口就140万咧跌到102万，而个贫穷率咧亦都系20.4%咧跌到14.9%。嗱，但系今次咧俾人你头先我哋有提啦，比较特别咧就系政府摆咗个数。出嚟就是叫做政策介入后就即系恒常现金加埋一啲非恒常现金，非恒常现金就即系讲紧啲一次过嘅舒缓措施啦。咁如果计埋之后咧，个贫穷人口咧就会由一声由140万咧跌到去91万，咁个贫穷率咧就由20.4%咧跌到13.3%。嗱，有啲人士就问。喂，你咁样咧列一个对比嘅数据出嚟咧，其实系咪想印证就系话，喂呢啲一次过纾缓措施咧系对于呢、這个即系纾困系有用噶，或者减轻香港嘅贫穷问题有用噶？你点理解呢一个咁样嘅展示嘅方法咧？ 其实每年个报告咧都会即系有四组数字嘅，第一我叫原始状态啦，即系话经过嗰个统计分析之后嗰、那个。政府冇做任何介入嘅假設底下咧，就係、是、嗰個貧窮人口就係、是、你頭先所講140萬。 咁第二組數字就係恆常現金介入，第三就係非恆常現金介入，再加恆常現金介入，最後一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加埋嗰個非現金，即係主要公屋啊、醫療。咁其實咧過去委員會真係成日討論咧非現金介入，即係譬如話佢住公屋，就係咪真係幫到一個家庭脫貧咧？係咪應該點樣反映出嚟咧？但其實當時我諗幾屆委員會都係覺得，既然一個數據量化嘅數字都已經咁樣呈現出嚟咧，由公眾或者由學者自己去理解個貧窮，我唔需要突出究竟係係咪非現金。至於咧，你頭先講話，今次唔係拗非現金，而係恆常非恆常嘅。現金支援，其實現金即係經濟實質嘅錢嘅支援咧，佢都計埋落去。咁我想講咧，我留意到呢組數字咧係有啲唔同嘅，真係。因為咧，如果講恆常現金介入之後咧，其實個貧窮情況都係差咗嘅，比起上年無論係比率定係貧窮人口。但係如果計埋咧一筆過嘅補助咧，又真係好過上年嘅喎，即係2018年嘅貧窮數字係。是少过2017年。 是因为2017年就是95万，2018年就是91万，如果计埋你刚才那些即是一次过纾困措施就。 所以呢其实呢你问我呢，我觉得既然都属于现金的价值，即是都是真是现兜兜啦，比落那个市民到呢，其实这样计埋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哋就唔能夠咧搓埋個數字咯，即係一定要俾到市民、俾學者、俾傳媒睇到咧，恆常同埋非恆常嗰個分別。咁令到譬如做議員嘅、做委員嘅就可以鞭策政府。喂，如果係非恆常嘅，即係偶爾出現嘅錢，原來咁有效去幫到扶貧，會倒不如恆常化啦。咁就令到整個貧窮可能有所舒緩咯。咁所以個意義在於唔可以撈埋個數字，一定要拆開。其實而家都做緊嘅，但 係 最重要究竟政府點樣表述呢四組數字？包括傳媒又點樣報咯？咁所以其實翻返去你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政府自己錯過咗主動去透過個講解會、記者會去講佢哋嘅睇法，我就覺得可惜咯。咁大家望住唔同數字部，揾唔同數字去做唔同標題咯。但其實可能係一件事嚟㗎。 係嗱，但係咧，鄧家彪，如果你話即係嗰個嘅即係一次過嘅紓困措施，即係嗰啲叫非恆常現金計埋入去咧，只要清清楚楚擺出嚟咧，可能都有一個參考嘅價值。那個參考價值就係話，如果呢啲咁樣一次過嘅紓困措施計埋入去，令到貧窮人口係下跌嘅時候，咁就應該係考慮咧，係唔係應該將呢啲咁嘅措施咧係恆常化？嗱，但大家都知道啦，呢啲嘅叫做一次過嘅紓困措施咧，只係屬於短期性啦。咁同埋咧，佢好多咧都係譬如舉個例，可能係多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嘅綜援，咁又或者咧係多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嘅即係退稅咁樣。咁其實呢啲措施又真係好難咧，每年都恆常化嘅噃。咁但係我哋如果將佢摆入去嘅时候，我哋个参考价值真系喺边度呢？因为除非你话要求我年年都咁样去做退税，咁年年都系咁样去即系加多几个月嘅综援。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就算系每年啊俾4000蚊嘅，即系叫做关爱津贴你啊，都唔系可以恒常化措施嚟噶嘛。咁有啲咩 效用咧？有啲咧，有啲系可以即系做一个参考。我举个例啊。政府之前可能好多政党讲话开学开支大，整啲开学津贴啦，2000蚊啊，而家再用2500蚊咧，其实而家部恒常化咗咯。咁所以而且佢就都唔需要资产审查啦，呢一个。咁所以 系邓家彪，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有啲嘢绝对可以即系抽出嚟做一个即系恒常化嘅要求。咁至于当然。譬如成個社會討論啊，政府做咁多嘢都未必度身訂做到，不如當財政盈餘去到某個水平，就不如直接分紅派錢。咁其實呢啲又唔係唔可以討論㗎。咁但係就我哋認為最緊要咧就係清楚咯，恆常同非恆常嘅數唔一定唔可以撈埋嘅，分開俾我哋可以做到邊一啲可以抽出嚟 即係要求政府恆常去投放資源咯。 嗯，嗱，你認為有一定參考價值啊？咁我哋又去另一組嘅數字啊，嗯、就係、是、依、這個誒、嗯即係嗰、那個人口高齡化嘅問題啦、嗯。因為阿司長咧個網誌都話啊嘛，人口高齡化咧係抵消咗扶貧嘅成效。咁因為個原因就係有啲長者咧，佢只係有資產，但係就冇收入。咁所以就算咧係長者嘅就業比率提升咗咧，其實嗰個貧窮嘅數字咧都仍然會喺度。不過嗱，鄧家彪。这个又是由一开始已经是讲到现在了，就是当时制定贫穷线的时候、嗯、一早都讲了，就是有些长者是得资产就是没有收入，其实会是有机会令到那个长者贫穷的那条线是拉高的。 嗯， 是咯，那怎么处理呢？ 那个处理就是我们认为数字，既然政府这么强调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理由说喂你不应该将这些数字列出来、 嗯、 但是、如何所谓聚焦呢，咁交俾社會啦，即係我哋唔認為唔可以咧，無端端假設佢有個自住物業，然後將個自住物業咧，冇曬按揭要供啦，又乘翻為一個假設嘅收入，當逆按揭咁計數案。嗱，呢個我哋委員會裏面都冇一致意見嘅、嗯，覺得唔應該即係禮還節曲嘅，有資產就變成收入，但係我哋又冇人抹殺嗰啲真係純粹靠資產可能啲現金，而即係現金嘅積蓄。嚟過活嗰啲，咁所以我覺得呈現數字係最重要，然後大家就討論一啲真係，如果我哋一齊嘅目標係將個貧窮率降低，貧窮數字高最低， 咁 我哋就要 應該點樣做法啦？即 係 係啦，睇個數字度做研究啦。唔該曬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见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习近平说，今年是香港回归以来局面最严峻复杂的一年，赞扬林郑月娥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之下，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恪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习近平又说，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回应社会关切，采取措施扶助企业纾解民困等，在非常时期显现出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旺角昨晚至到午夜过后都有人群聚集，一名《癫狗日报》摄影师在行人路拍摄期间被捕。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对方涉嫌阻差办公，现时仍然被扣查。他說，昨晚警員剛剛完成一輪驅散行動，警方正是建立安全距離，過程有多人叫囂，警員要求所有人後退，但是有部分人士拒絕，警員使用胡椒噴劑之後仍然有人沒有後退，其中一名手持攝影器材、戴白色頭盔、沒有穿著記者反光背心或者佩戴記者證的人士和警員有推撞，警员上前将他制服，期间他挣扎，警方于是使用警棍。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警方一向会作出适当人手调配应付不同工作，在过去六个月警员日以继夜翻工，过往警队一般超时工作会以补假形式处理，但是因为现时不能够安排到补假，所以警方跟随公务员事务局以及内部规例处理。至於超時工作的上限，警方每個月都會檢討，但是數字不方便透露給記者。廣東省公安廳表示，上個星期五在港珠澳大橋安全檢查站查獲一名涉嫌潛逃七年的香港男子。省公安廳在官方微博表示，邊檢民警當日下午三點幾例行檢查一架前往澳門的穿梭巴士的時候，發現那名53歲懷疑被通緝的嫌疑人，他涉嫌作為走私集團重要成員，在2012年8月組織粵港兩地貨車司機走私手機，被深圳機場海關緝私分局通緝，珠海邊檢已經將他移交辦案單位處理。 省公安厅又话，上个星期二开展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入境澳门同珠海的人员车辆安全检查以嚟，已经查获多名内地警方通缉的在逃犯罪嫌疑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依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之前曾经有意外，现在清理好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上二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几长的，龙尾一路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多车龙尾圣座治大厦，反方向出去尖沙咀呢车龙就长少少，由九龙医院对开排到去兰开下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至于港铁方面，将军澳站的信号故障仲系处理紧噶，宝林站来往北角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康城站来往将军澳站12分钟一班车。来往康城站的乘客要在将军澳站2号月台转车噶。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工程，沿住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是禁止右转入青汇街的，包括专线小巴41号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香港贫穷问题，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一讲你嘅一啲嘅建议嘅。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有咩睇法啊？ 系陈燕平主席你好， 你好， 大家好，系啦，你哋讲紧嗰个贫穷线啦，我咧就住喺深水埗，亦都系服务深水埗嗰啲长者嘅。咁咧嗱，你话依家政府嗰、那个扶贫嗰个报告出咗啦，咁啊好多好多数字咁样，我哋就唔好计较佢系话开唔开记者招待会啦，我哋自己攞嚟睇都得噶啦。咁咧我就想讲下长者嗰方面，因为我系服务长者嘅，深水埗好多嗰啲旧楼、唐楼都系有长者自己拥有物业嘅。 但是呢他们的贫穷线真的很低很低，因为呢他后生的时候几万元就买了间屋，到他现在老了，好像我有一个个案这样，已经九十岁孤家寡人无仔无女，那呢佢嗰个贫穷线应该係好低啦，但係政府依家呢佢去申请嗰、那个长者嗰个生活津贴呢都 ok 嘅，譬如佢要交嗰、那个差饷，咁嗰啲拎去都政府都报到俾佢嘅。咁另外仲有讲下有啲唔係咁冇嗰啲长者啦，咁我觉得政府呢尤其是扶贫委员会呢应该比较用力啲大力啲支援嗰啲60松啲税嗰啲长者嗰个就业，係咪可以即係嗰啲中小企可以即係好学似新加坡咁，你请60岁嘅你又补助几多俾佢，咁样呢能够呢就将嗰个贫穷线呢能够即係拉升返一啲咁样。咁另外呢就係讲一讲即係其他服务嗰啲廿几岁到三十岁嗰啲咧，咁我觉得咧，你系佢贫穷嘅话，佢搵唔到工作嘅话，咁啊应该支援佢啦。我哋都系有爱心嘅，但系咧我就觉得要辅导，好多咧就比较地，即系俾我感觉到就系、是，即系有佢就即系唔系积极咁去搵工啊。 即系你讲有啲人唔系积。你讲年青人系边个组别啊？唔 即 系搵工， 组别就系廿几到三十几岁嗰个组别。 吓， 系因为我系服务地区噶嘛，咁就会睇到系呢一方面，即系我唔系重点系服务廿几三十岁呢一方面，我系重点服务长者嘅。咁政府能够即系譬如帮佢搵下工啊，或者系跟进啲。比较紧张一啲，佢去工作嗰方面，咁能够咧，即系大家都系用自己嘅劳力咁去帮助呢个社会，亦都系帮助自己啦。 明白，多谢晒你啊，高女士。头先啊，高女士就话，即系可唔可以仿效咧？其他地方向一啲咧有聘用年纪大嘅人士嘅机构咧，提供一啲嘅资助。嗱，如果根据翻政府嘅资料啦，佢哋咧亦都系推出咗一个优化咗嘅叫中高龄就业。计划聘用60岁或以上已经离开职场或者失业的年长的求职人士的雇主，每个月是有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而这个培训津贴就是为期6到12个月的，是鼓励雇主聘请长者。但是当然如果你说是讲做一个非常之长期的一个叫做聘用长者的补贴计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刚才你也讲过另外一点是值得大家留意的数数字咧，就系呢个年青嘅人口嗰个贫穷嘅数字啦。咁因为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嘅数字咧，系喺特别系喺即系25到29岁嘅贫穷青年当中咧，系有43.8%嘅人咧都系有工作噶。咁呢个会唔会系显示咗咧一啲嘅即系扶贫嘅措施，或者系佢哋啊个收入啊系不足以令佢哋脱离？贫穷咧，咁啊，电话旁边吓18731，大家去打电话嚟讲下啦。电话旁边咧都请嚟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嘅成员何思维嘅，何思维你好， 你好， 系嗱，先讲讲咧嗰个嘅数字先。如果根据政府咧最新公布嘅数据，旧年青年嘅贫穷率咧就系达到12.6%，政策介入之后咧仍然系有9.3%，呢个数字就应该十年以嚟嘅高位啦。即系话咧有大概90,00018到29岁嘅青年人咧系被界定为贫穷人口嘅，点睇呢个数字咧？ 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绝对低估了现在的贫穷情况的。即 都仲低估添啊，你觉得这个数字。 对，仲低估。贫穷线 set 得咁鬼苛刻。即是讲緊你一个人，我就是以单人咁计啦。你一个人个入息呢，你只要是高过4000元，4001元你就唔叫做贫穷人口啦。这个咁苛刻嘅数字底下，都仍然仲有接近90,000嘅18到29岁嘅年轻人系归类为贫穷。其实是非常之夸张，非常之荒谬嘅现况嚟㗎。 嗯， 嗯。 咁你睇翻，我哋会觉得咧，点解会有呢个咁厉害嘅在职贫穷，甚至乎好似趋向紧高学历在职贫穷咧？因为见到个数字都见到，就算你有专上教育，可能系读完副学位以上或者学位以上咧，你都可能跌落去贫穷嘅个线嗰度嘅。咁点解？其实好多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是。簡單嚟講嘅話，學債問題係好嚴重啦。即係而家講緊咧，還學債係要還15年，最多可以還15年啦。然後可能你每個人一畢業出嚟之後咧，就孭緊20萬，甚至10幾萬至20幾萬嘅學債啦。咁點解會呢個問題咁嚴重？就係、是、因為政府冇規管過學費啦。第二就係喺還款方式上面咧，政府做得非常之死板嘅。如果我哋建議就係會唔會我哋個學債講緊可能每個月佢哋要還1000蚊嘅？我例如就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可能一个普通年青人佢毕业出嚟之后就揾11K 11,000-12,000到，咁你已经预咗可能2-3千蚊系还学债，4千蚊可能系供养父母，之后咧仲要可能用成5-6千蚊系付住屋开支嘅，跟住你仲要计埋你食嘅住嘅咧，其实你讲紧你个 saving 还是你个生活水平系非常之低。面对呢个问题，我哋见到学债其实喺成个嘅收入里边咧，占嘅 percentage 比较高。咁会唔会可能我哋建议就系还款额同你嘅收入挂钩咧？即系可能你10,000蚊一个月，可能我就系规定你咧还5% 嘅学债嘅。咁可能你每个月就还几百蚊咁样去保障翻你个入息水平。咁当你可能失业嘅时候，你唔使还。咁呢、這个唔使还一阵，咁之后可能先要再还，咁呢个就可能令到个学债影响就唔会咁厉害，咁呢个系我哋希望可以改善嘅地方啦。 嗱、但系啊，何思维啊，即系喺讲第二点之前咧，先讲你呢一个即系关于即系啲在职嘅学，即系啲学生咧，佢哋读书嘅时候借咗钱需要还债嗰个嘅问题啦。嗱、但系我撇开呢一样嘢去讲啊，如果咧净系睇数字咧，如果根据个报告分析咧，佢就话新增嘅贫穷青年就系18到24岁嘅专上学生，70%咧仍然在学，部分嘅情况咧或者系属于过渡性质。佢其实唔系话讲紧你出咗嚟之后孭咗一大笔债务嘅问题，而系本身就系你嗰个收入咧已经系有一个问题喺度啦。 系啊。 系咯，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进一步改善佢哋而家嘅生活啫。咁但系如果我哋纯以计算贫穷率嗰个数字嚟讲，就算采取咗你呢个措施啊，都系冇可能咧降低到嗰个青年嘅贫穷率噶噃，系咪啊？ 绝对唔够噶， 系咯， 当然啦，绝对唔够噶，因为造成青年贫穷嘅问题咧好多噶，学债系一个好一个部分啦，另外更加大嘅部分咧系讲紧个就业结构太过单一啊，即系你见到啱啱罗志光先至讲话。是将个问题归咎咗喺青年人，话是因为他们攞钱先至会造成这个青年贫穷率咁高的问题。其实我们看返为什么年轻人会攞钱，不是因为他们 hea 做嘛。而是讲的可能是讲一份工，原来你那个的入息的数字，入息那个的要求是可能讲的一个月呢10,000蚊的啫。咁然后你去到将来你是看不到个前景的，因为它是没有一个规管，没有一个薪级表，或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咁可能你就没办法去维持到你将来的生计的。咁这个部分会不会政府可能是第一加阔多啲个就业结构嘅，咁例如就系话唔系净系讲紧四大产业而家做嘢接近半嘅人都做咗四大产业，但系讲紧6大嘅即系优势嘅产业咧，佢冇系发展到呢个部分。如果佢就算佢发展都好，佢支援青年人创业都净系讲紧喺大湾区，还是净系讲紧10几万、100几万系支援佢喺大湾区嘅创业，但系本地嘅青年就系未能够受惠嘅。之后再睇啦，啊会唔会其实某啲嘅行业佢系要有个薪级表，好似可能系某啲嘅专业。例如是社工界别咁样，佢哋系每一年系会规定有一定嘅升幅率嘅，有阵时系有个薪级表咧去挂钩翻，令到呢个行业嘅发展可以更加稳定嘅。就话乎有啲年青人可能佢系想中意做 freelance 嘅，呢个数字我哋喺今次报告完全忽略咗啦。可能有啲系中意做 freelance 嘅，或者系真系有啲想追梦嘅，咁点算呢？其实可能佢哋系就系贫穷人口里边之一啊，因为佢哋喺现家呢个主流行业，佢哋搵唔到工啊嘛，佢就可能要见工计，咁就搵得好少。会唔会政府如果佢真系支持青年人系有自主选择的话，会唔会可能有啲计划，例如系讲紧话头5年佢哋想追梦嘅，会唔会我哋系保证到佢哋有？每个月的入息可能是为在最低的中工资底下呢， 可能是如果你不夠最低工資的話，我就可能補貼到給你呢，這樣。這些都是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是落地給到錢給年輕人去到受惠他們去，一來去生存，二來去生活，就不只是現在這樣由他們去選咯。 不過亦都這樣說，何詩慧，如果先看你剛才另一個建議就說制定薪級表，實際上呢如果要制定薪級表呢，通常就是一些受資助機構呢你才會有這些薪級表，即是如果你不是受資助機構的時候，基本上你又沒什麼可能是推行到這個這樣的政策或者措施的，因為大家都是一個即是商業的社會來的嘛，照道理他的聘用政策是自由的，他的薪酬制定政策都應該是自由的。 如果是咁，我就會問啦，喺勞工保障上面，政府係咪扮演到一定嘅角色呢？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就係喺一個勞資關係底下，佢哋唔係平等嘅關係。我哋第一，我哋冇集體談判權；第二，可能我哋喺相對嗰個叫做合約工時底下咧，勞工係俾剝削得咁厲害嘅。咁如果係咁的話，政府係咪可以做一個比較強硬啲，或是帶領嘅姿態嚟到去保障翻嗰個薪級？同埋保障翻嗰個嘅薪酬表咧，咁樣，我覺得政府其實係做到嘅，即係佢唔能夠咧去令到年青人去無限咁樣去被剝削嘅。如果萬一政府可能係做啲調查嘅，可能知道大概每一個界別，可能係電工，可能係銷售，或者可能係做咖啡飲食等等，每一個界別每一個行業，佢哋大概嘅年資同埋大概嘅每個年資嘅升級。嘅薪酬係大概幾多嘅時候，咁係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或者一個參考價值。甚至乎如果可以做到嘅，梗係要求啲僱主係跟翻呢個薪級表啦。咁呢個係政府做到，但係佢而家係冇任何數字或者冇任何嘅措施去支援翻青年勞工，佢點樣可以得到應有嘅勞工保障咯？ 但係另外，你譬如頭先所講咧，對於一啲想做自由身嘅即係年青人啦，因為我哋用建工計啦，可能嘅收入比較低啦，咁即係而家講緊啲 slash 嘅生活啦，你就話即係可唔可以補足佢哋嘅薪酬？其實呢、這個簡單嚟講，係咪將嗰個在職家庭津貼嘅支援咧放寬佢個年齡，甚至你其實係倡議緊一個叫做即係。一个工资的保障计划啊，其实你是不是讲这件事啊？ 是啊，如果看而家咁睇咧，在职家庭津贴呢、這个，当然我是同意咧，坊间所讲话将个在职家庭津贴咧提高到去由21岁 maximum 提高到去24岁，呢、這个我当然同意啦。可以將翻，即係可以再次公平咁樣分配啲資源係更加好嘅。而另外我啱啱所提到就係、是，如果可能喺嗰、那個創業或是喺一啲非主流行業底下，係有啲嘅工資保障咧，對啲年輕人好重要。因為再睇翻咧，其實我哋有識到部分年輕人，佢哋為咗追夢可能建工計，例如係特別係多係做一啲舞台啦，又或者係做音樂咧，佢哋可能一建工大概係九個鐘頭或者至12個鐘頭都有，但可能一建工咧都係得500蚊嘅啫。甚至是600元的，即是如果是这样看，你除了开它是不够最低工资的。但是这样看过，会不会在这个情况底下政府可以补贴到拉近到最低工资，又或者当这个情况底下他们不够工的，即是可能 freelance 不稳定的，那可能一件工不够找不到工的话，会不会政府又可以 保障到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呢？这个是我们倡议的部分咯。 嗯，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啊，何诗慧，唔该晒。何诗慧系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嘅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钱佩兴、崔兆汉博士继续讲夜尿频嘅问题，中医临床点样治疗呢？ 根据辨证论治嘅原则啊，分开几个症型啦。咁喺中医角度咧有。神阴亏虚啦，肾气不足，肺脾气虚，肝气郁结，同埋膀胱湿热。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香港人最中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港台电视31日常8点半，逢星期一晚大派旅游贴士，仲有旅游达人分享奇闻趣事。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啊。贫穷问题，大家觉得应该点样去解决呢？针对住长者嘅贫穷同埋年青人嘅贫穷，政府应该采取嘅策略措施系有啲乜嘢嘅分别呢？可以打电话嚟1873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社会服务联会嘅业务总监黄建伟。黄建伟你好， 系你好。 阿黄建伟啊，不如先倾一倾咧，即系呢个长者贫穷嗰个问题啦。咁、因为如果我哋睇翻数字咧，旧年嗰个贫穷长者嘅人数咧系36万，就比前年咧系多咗20000嘅。咁当然，如果计埋政策介入之后咧，个情况就好少少啦。咁但系亦都即系正如头先咧，我哋同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啊邓家彪即系倾过啦。咁因为政府指出啊嘛，其实有一啲嘅贫穷长者咧，佢就系冇收入，但系有资产嘅。嗱呢个问题喺一开始定贫穷线嘅时候，或者我哋不断去讲长者贫穷问题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知噶啦，咁究竟即系呢一样嘢可以点样协助我哋理解而家长者贫穷嗰个嘅问题，同埋谂出一啲对应嘅方法咧？因为你不断咁指出呢个问题，一早已经系咁样噶啦，其实 冇错。所以其实咧，即系都当然佢指出呢个事实咧，就都冇话唔啱嘅，就是、一个事实嚟嘅。不过正如你讲，就系即系由自从我哋贫穷线有以嚟，呢、這个数字其实经常都会讲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asset rich 啊 ，income poor， 咁呢个正正就系长者个贫穷处境。咁但系而家事实上我哋都系见到长者个贫穷情况咧，就系、是、多咗啦，即系多咗人数啦，所以个贫穷率咧其实都系即系介入后咧系增加咗。咁但系咧就我估其实大家都明白嘅，而家即系人口高龄化咧。佢事實上嗰個速度都係快，即係我哋而家仲喺個升浪嗰度咧。咁始終個都係缺口，我覺得即係事實嚟講咧，嗰個都係要面對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覺得，即係即使政府最近即係近年推出嘅各種嘅福利嘅新嘅措施都好啦，咁而家都只係根據個 data 講咧，就係、是、其實都係有一啲貧窮成效啦。不過就似乎就係佢其實啱啱緊緊追得到，或者係稍稍追唔到咧。如果介入後的話，咁可能要再加大嘅力度，係要即係做多啲嘅，即係做。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嗰決心唔夠啊！即係我哋由自從開始講貧窮線以嚟，我哋一直都係覺得我哋年年咁公布嘅貧窮數字，實際上究竟成個社會或者政府諗住我哋10年后、5年后、20年后，我哋会见到咩状况？咁然后喺呢个见睇住目标咧嚟投放资源，咁其实系应该嚟得系比较好啲嘅。不过就即系多年嚟拒绝都，即系政府都拒绝去即系提出一个扶贫嘅目标或者减贫目标咧，其实就变成就好似即系唔够决心咁样咯。 嗱，但系例如咧，我哋可以点样解决？特别系针对长者贫穷嘅情况，因为我哋而家嘅贫穷线就当然系一个即系相对贫穷嘅概念啦。譬如系咪喺个计算上面，可能要同一啲公共福利金嘅计划再去做一啲嘅挂钩啊，定系点样咧？你觉得？ 嗱，其实咧就讲话嗰个即系净系用收入去讲咧，其实都系一啲太即系我哋都觉得系唔太全面嘅。事实上都系要了解一下长者喺成个生活里边，或者佢真系收入低，但系如果即系政府成日都讲就系话啊，咁佢有其他嘢可以支援啊，服务可以支援啊，医疗可以支援啊等等。咁我哋就可以即系都可以睇下，睇有冇其他嘅数据系可以政府做。咁我哋其实都不断都希望政府就系用多啲多角度去睇下长者嘅实际嘅生活处境系有几多，究竟佢喺生活上面嘅匮乏嘅情况系点样，咁我哋先可以真系即系对症去做。至于你讲收入方面咧，事实上就我哋就不嬲觉得就系应该真系要切实去谂翻嗰个所谓全民养老金嘅问题。即系呢样嘢而家虽然政府话我哋各个福利嘅措施咧，其實都可以涵蓋到70%嘅長者啦，70几嘅長者。咁但係事實上都仲有一啲嘅長者係得唔到任何福利。我哋其實亦都仲係見到有啲長者可能暫時都仲係未，即係佢仍然都係對於即係申請嗰啲福利計劃啦，無論你家長薪津又好或者綜援好，其實都有啲卻步嘅。咁如果話全民一個全民嘅福利金的話咧，咁冇咗個標籤咧，可能就會有更多長者係得到受惠咁樣。 另外一个呢讲即係贫穷嘅青年嘅问题啦。 係啊。 因为如果根据个报告嘅主要观察呢，政府就係话受惠于在职家庭津贴嘅成效增强，儿童嘅贫穷率呢就跌至去低位。即係话肯定咗呢个政策嘅嘅资格嘅改善呢係有助处理呢个贫穷问题。咁同样呢个道理可唔可以应用喺处理贫穷青年嘅问题呢？根据数字呢，大概七成嘅贫穷青年呢係18到24岁，大多都係学生，其余三成就係25至29。你哋係咪觉得将呢个在职贫家庭津贴将佢涵盖埋一啲读緊书嘅20几岁嘅学生係最有成效啊？ 係呢个其中一个措施应该要做啦。如果你望下呢，对青年嗰部分成效佢係有数字嘅，其实係比上年嚟讲係跌咗 0.3% 嘅。咁呢个主要就係因为其实而家嘅各种嘅福利嘅项目呢，除咗低津包咗少少之外呢，其他譬如说中援咁样，如果系一个青年，即系如果系学在学学生呢，其实系得唔到啦。另外头先你指出咗就系、是、即系我哋都好关注嘅，就系24至25岁嗰组群呢、事实上如果佢哋呢一班贫穷嘅朋友呢，其实佢好多即系四成几都系在职嘅。即系你见到佢哋在职其实都处理唔到嘅贫穷问题。咁有好多原因啦，其中我哋好关心就系话究竟即係佢哋而家喺生活上面有咩支援啦，屋企係咪俾到佢支援啦，如果要再進修嘅，其實佢而家係得唔到任何嘅即係進修嘅資助。如果兼讀制的話呢，咁佢影響日後嗰、那個即係賺錢嘅能力。咁我哋又覺得其實呢啲嘢都可以重新諗下，究竟點樣喺呢啲教育津貼路呢就俾返多啲資助佢呢，其實就令到個對青年嗰部分效益即係成效呢更大咁樣。 明白，有機會再同你傾下。黃建偉，多謝曬。跟住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嘅消息先啦。港铁将军澳线将军澳站较早前咧有信号故障，咁所以而家列车服务仍然系略为受阻嘅。咁啊，至于东铁方面咧，东铁大学站就因为有復修工程啦，咁啊繼續關閉，列車係不停大學站噶。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而家都幾繁忙嘅，龍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萬善灣仔之路都多車啦，龍尾去到馬會灣位附近。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暫時係交通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七升一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汇创控股、东营油、吉辉控股、五菱汽车同埋佳景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环球战略集团、创信国际、汇银智慧社区、庄王集团公司同埋友成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83，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14。港金系报13,7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7.34美元，卖出价1,477.7美元。港汇指数报106.3，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更新港铁嘅情况。港铁将军澳站嘅信号故障咧，而家仲系处理紧噶。不过宝林站来往北角站嘅列车服务咧，而家维持3分半钟一班。至于康城站来往北角站嘅服务咧，就维持10分钟一班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左转落去告士打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呢条支路咧系封闭咗噶。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观景台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元山。 翻嚟到傍晚嘅6:42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评论员系黄元山啊， Hello, 你好， 你好。 诶，黄元山啊，一开始咧，我谂我哋就要即系倾倾咧一啲政治问题先，因为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佢就上咗去北京嗰度咧向领导人述职啊。咁当然即系述职期间咧，中央嘅领导人讲嗰啲乜嘢咧就相当重要啦。而其实往时咧有阵时中央对于香港嘅一啲譬如经济啊各方面嘅政策。都可以在这个即系述职之中咧，可能会有少少玄机透露嘅。嗱，今日咧简单讲一讲啊，就系佢首先咧，阿林郑月娥咧就喺上昼咧见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啦。咁啊，李克强佢讲乜嘢咧？佢就话中央对林郑月娥同特区政府嘅努力系充分肯定嘅，亦都赞扬咧林郑月娥同特区政府咧迎难而上，殊为不易，希望特区政府能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吓，咁呢个就系李克强嘅说法啦。咁佢亦都话咧，系即系中央政府咧会一如既往咁样坚定贯彻一国两制，一如既往咁样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不移咁维护香港嘅长期发展的稳定的。不过他亦都指出，香港经济呢当前已经是下滑，多个行业受到重创，可以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繁复的局面嘅。咁啊，晏昼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亦都系会见咗咧，系去北京述职嘅林郑月娥特首啦。咁习近平喺嗰个即系短短嘅开场讲话，我哋所睇到咧，佢讲啲乜嘢咧？佢就话2019年咧，系香港回归祖国以嚟咧，局面最为严峻复杂嘅一年。咁然之后咧，佢亦都系有讲到咧，话对于咧特首喺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嘅勇气同担当。中央咧系充分肯定噶，咁然之后咧，佢亦都系重申咗自己咧喺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嘅时候嗰个讲话嗰三个嘅坚定不移，即系话咧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嘅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嘅决心系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嘅决心坚定不移。咁跟住咧，习近平亦都话咧系继续坚定支持特首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并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推动香港发展重回正轨。头先系简介咗啲领导人公开讲话啦。黄元山，你觉得其实呢个反映咗中央对于香港点样断政呢？譬如李克强去讲到经济问题嘅时候，头先我有大概系引述过，佢就话香港嘅当前经济系出现明显下滑，多个行业受到重创，系面临住前所未有嘅严峻复杂局面。你点睇佢呢个断政啊？ 我觉得李克强呢段我特别都有留意到，因为好多人都评论头即系去不同嘅嘢啊，见面嘅地点啊，佢嘅面色啊，用啲字眼啊。不过头先你讲嗰个重要，因為我覺得第一即係似乎李克強總理係非常即係對香港個經濟係瞭解嘅，因為對嗰個所謂多個行業重創同埋咧講緊前所未有嘅嚴峻，我覺得啲字眼係重嘅，即係佢對於嗰個香港經濟亦都即係我諗，即係正如個現實都一樣啦，或者嚟緊2020都所面對一個下行風險，我諗大家都係即係瞭解嘅。咁最有趣咧就係佢亦都話都話咁都好啦，特政府可以做咗一系列嘅所謂保企業舒即係穩就業嘅舒困措施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個形容嘅字眼就係、是，佢都係迎難而上，殊為不易，即係話咧。呢啲措施咧都大概都冇乜用噶啦，都好难，因为你个经济下行压力咁严峻，仲要前所未有咁严峻，咁你做啲乜嘢先能够谷翻起个经济咧？咁似乎都系真系迎难而上，殊为不易。咁我就即系似乎即系佢对嗰个经济嘅前景，亦都真系同好多大家嘅睇法一样，系就系2020会系更加一个严峻嘅局面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其实需不需要中央给一些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出来，会不会是有助解决的状况？ 我想就即係經濟呢啲嘢就始終都係亦林鄭特首喺佢回應總理第一句就話，其實咧就同2019年頭咧經濟已經轉差㗎啦，同外圍因素有關。即係我諗特首都有想保定個底，就話咧其實係即係既有一個外部嘅因素，亦都一個內部嘅因素。外部因素咧就係喺19年頭咧，即係正如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咧，係開始咧係睇到一個比較起碼出入口嘅數字喺2019年嘅第一月嗰陣時候咧，已經係比較明顯噶啦。咁呢個事實上係嘅。咁所以我諗要睇翻嗰個，所以如果睇翻成個香港經濟嘅話咧，就既要睇外，亦要睇內啦。咁所以你話中央能夠因為有啲乜嘢能夠突然間做到，令到香港喺經濟突然之間去冇事咧？咁我諗都係不容易。 好，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谭耀宗你好。 系你好，陈 燕 平。 系你好，嗱，咁啊，头先都我哋同阿黄元生倾过啦，讲到咧香港经济嘅严峻情况啦。咁但系咧，先请你不如做一个政治分析咧，就由习近平主席同埋李克强总理咧，佢所俾出嚟嘅，即系对于特首咧嗰个开场白讲话咧嘅一啲嘅分析。嗱，因为咧，如果我哋对比一下，今年咧习近平主席咧，佢就系话，即系中央咧对于佢喺非常时期显示嘅勇气同担当咧，系非常肯定。即是用了充分肯定的字眼，而李克强总理他也说中央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的努力是充分肯定的。不过我又对比一下去年当特首上去述职的时候，当时习近平主席就赞赏特首，就说体现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取得良好成绩，中央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工作充分肯定。对比起今年，其实他似乎没有讲到一些是有效啊，或者是良好成绩啊等等的字眼。那我们怎样比较两年的评价呢？ 因为两年呢，你比较去年和今年很不同。今年呢，无论是习主席好或者李总理好，他都提了一个呢，香港今年呢是一个最嚴峻艱難嘅一年，咁嚴峻艱難啦，咁嚴峻咁艱難，但係特首咧佢都勇於擔當就係、是、所以對佢工作咧係充分肯定，係咁解啫。咁所以每年嘅情勢不同，咁領導人梗有不同嘅分析或者評價噶啦，呢個都一啲都唔奇怪嘅。咁我就覺得咧。就習主席咧，主要就講咗一啲即係中央嘅立場呢點咧，佢喺金磚四國其實亦都講過，公開講過咁佢今次咧重申，因為佢作為習主席咧佢係掌握個方針路線嘅，咁所以佢重新提出其實佢嗰個三個堅定不移咧，即係講清楚中央。我哋就要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嘅。 明白。 另外一國兩制，無論點樣出現咩環境，我哋都唔會改變嘅，咁樣。仲有一個咧，我哋反對外國勢力喺度干涉香港嘅。咁呢個咧係中央個立場，一直係堅持呢點，呢個或者你叫底線即係呢三樣嘢不容觸動嘅，咁樣。咁另外就亦都提到，即係再肯定啦。即是支持特区政府带领即是那个特首带领的团队依法施政又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不过这里呢他就讲了一点呢，就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要团结这样呢，团结呢就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都是的。你现在就算讲经济的问题都是啦，咁如果香港本身都仲是好多嘅暴力事件不斷仲喺度出現嘅話，嗰秩序未能夠恢復，咁啲遊客就唔敢嚟㗎啦，係嘛？遊客少咗啦，咁啊影響好多服務性嘅行業㗎啦，咁個經濟咧一定係會受到打擊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即係香港社會各界都大家要齊心，要睇到個經濟 啊，咁样落去咧，那个情况会越嚟越严重，就会影响到咧，啊，即系好多啊其他嘅失业嘅问题等等，一定会出现噶。 系 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两位领导人都系语重心长，啊，讲清中央嘅立场，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啊，去做啊，即系希望诶，香港可以。啊，恢复啦！ 不过谭耀宗啊，我想翻翻去第一点先。头先你就话今年同旧年个形势咧相当唔同，咁当然大家都明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对比一下咧，领导人嘅说法咧，李克强咧，佢系话对于林郑月娥同特区政府嘅努力系充分肯定嘅，而习近平主席咧，佢就话对于你喺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嘅勇气同担当，中央系充分。肯定的，其实总结落嚟两个说法，似乎都唔系讲紧话对于佢嘅工作系充分肯定，只不过系话即系佢啊，即系嘅努力咧系充分肯定嘅啫。呢个系咪反映咗中央对于特首嘅工作唔收货咧？ 即系嗱，虽然佢都知，即系都讲到啦，领导都讲到明白系好艰难嘅啊，咁但系肯定佢咧，即系佢都系好努力吓、啊，都系有呢、這个有担当嘅精神，有勇气。啊！喺咁困难嘅时候，仲继续啊迎难而上咁样，呢个咧，我觉得咧，一个就鼓励佢啊，要继续努力啊，亦都肯定佢先前啊嗰、那个嘅工作，我相信系咁嘅含义啫。 嗯，即系就唔好过分解读吓。 谭生，你点睇？即系譬如，hello， 咁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咧就你知你建制派喺个选举度有不利啦，咁就系选即系区议会选举啦。咁好多时候我都听过有啲建制派嘅即系同嘅人咧都会即系话即系都系赖政府做得唔好，咁所以自己受牵连啦，咁即系特首亦都因此道歉啦。咁但系即系你点样睇建制派？会点样去解读两位领导人对特首的支持咧？系咪即系都系咁就叫你大家就即系少少讲两句啦？咁都系努力去团结， 团结一致啊！头先你都有提到 支持翻嘅特首咁样嘅讲法咧。 嗱，无论特首或者特区政府好咧，就佢所做嘅嘢，当然有啲系做得啱嘅，或者。啊，有啲又做得唔理想嘅，要完善嘅，咁啊事有发生啦吓。咁、啊、你作为爱国爱港嘅人士，咁我哋大家都希望政府真系要做好工作吓、啊，令到市民支持信任，呢点系重要嘅吓。咁、啊、你见我哋李慧琼主席咧，最近咧都系立法会发言嘅时候，亦都对政府咧有啲批评，有啲工作上嘅批评。有政策上有批评，有啲嘢做得唔好，咁你梗系要批评佢啦，系嘛？咁啊做得佢做得好嘅地方，咁我哋梗系要肯定佢啦，就系咁嘅意思嘅啫。 咁但系呢个讲话会唔会都传达出一种咧，就系建制派应该要翻翻嚟归队于呢一样嘢，唔好再咁多批评特区政府嘅呢个咁样嘅状况咧？你觉得？ 我相信又未必系咁去理解，系嘛？其实批评咧，我哋个目的就唔系想去。推翻个政府啊，搞乱个社会啊，咁唔系咁嘅意思嘅。啊，批评佢咧，就希望佢咧可以做得更好，啊，可以完善，睇到政府啲政策出嚟咧符合市民嗰个愿望要求，系咁解啫。譬如有啲嘢佢做得唔够，譬如房屋问题做得唔够，咁我哋一定要批评噶啦，系咪？有啲譬如对嗰啲社会福利做得唔够，咁我哋要批评噶， 系咪？嗯，系 另一個想請教咧，就係即係好多人都關心就係23條嗰樣嘢啦，真係會唔會因為習主席講嗰個頭嗰三點即係都係似乎係嗰個堅定不移嗰樣嘢，都同頭先你講外部勢力即係國家主權安全等等啊，咁即係大家會唔會因此都對嗰個23條有啲咩嘅嗰個立法嘅時間性啊？喺今次會面之後，你覺得有冇咩啟示咧？ 嗱，23條立法咧，呢个基本法里边嗰个规定嘅，亦都系即系有啲讲法就系叫做宪制上嘅责任啦，即系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去维护国家安全啦，唔好俾人颠覆啊、分裂啦咁样，咁呢个系要做嘅。咁刚才我亦都听到咧，特首咧亦都喺北京咧 向記者簡報嘅時候，佢哋都講過啊，咁佢亦都明白嘅。咁而家就係睇下點樣去做一啲準備工作啊，希望如果能夠做咧，就梗係希望能夠成功啊。咁啊，咁呢個就留待等特首、特區政府去研究啦，或者有冇咩嘢中央有冇咩要配合嘅地方啊，或者中央方面有咩同特區政府有冇咩研究啊？咁呢個就我哋就唔係太清楚啦。但係咧做就應該要做嘅啊。 但係關於呢一點咧，即係頭先黃遠山同你傾一點咧，其實特區政府面對嘅壓力係咪越嚟越大咧？嗱，因為首先即係習主席佢喺呢個金磚國家領導人嘅會晤嘅時候講咗嗰三個堅持，咁其實大家都即係三個堅定不移咁樣，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佢特登咧要喺呢度講多一次，咁然之後我哋睇翻咧較早之前咧，張曉明亦都喺《人民日報》嗰度咧寫咗一篇嘅文章。咁根據嗰篇文章咧，佢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咧，已經成為擺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嘅突出問題同埋緊迫任務，用咗呢個詞語。咁但係今日特首回應嘅時候，都仲係話要審時度勢，其實係咪有一個差距喺度咧？ 我諗因為特首咧。佢要考慮佢點樣去落實先得嘛？佢又唔可以即係講即係太多肯定或者嗰個嘅咩？因為佢可能而家仲未有定出個時間或者點樣去進行呢方面嘅工作，所以佢唔敢講得好實在咯。 即係你覺得都係一個叫做 佢明知道要做，不過而家心中未有個計劃話。具体个计划点样推行，我可能未有咯。 但系系咪肯定系越嚟面对一个越嚟越强大嘅压力啊，或者迫切性一定要推行23条立法？ 咁呢个咧都系中央不断提醒嘅，因为话呢个事实上系未有做到噶。 明白。 不断地提咯。 好多谢晒你，谭耀宗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吓， 拜 拜。谭耀宗系全国人大常委，不过咧，黄元山亦都有一点嘅，几年领导人都有提嘅，就话要解决咧社会嘅深层次矛盾同问题。 系佢今次就用个李克强总统系用社会经济，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就有人亦都解读，即系究竟系点解啦吓，即系经济里边嘅深层次矛盾啊，社会里边咁包唔包括埋政治里边嘅咧？咁呢啲都系我谂其实亦都呢个词亦都唔第一次用啦吓。 系吓，经济社会发展中嘅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同问题啊，应该点样理解咧？可能咧再要同大家研究一下。有七点钟嘅新闻报道， 案件列作失踪人口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将军澳线将军澳站咧，之前咧有信号故障嘅，而家列车服务咧仍然稍为受到阻延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啦。咁啊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咧都非常多车，咁啊排到去马坑涌道，因为多车嘅关系，而家启德隧道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坚拿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左转落去告示打道嘅支路咧，因为有意外事故啊，暂时嗰段嘅支路咧系不能够通车噶，所以交通咧都有啲挤塞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和富中心。 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多车。调翻转，沿住龙翔道去观塘，之前咧喺黄大仙中心对开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就走咗，不过都非常多车，塞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观塘，由黄大仙中心一路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相当之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景泰苑附近。观塘嗰边嘅情况又点咧？而家观塘绕道东行嘅将军路就近住丽业街至到丽晶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如果行观塘道嘅话咧，而家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都系交通繁忙噶。仲有咧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咧，而家大老山公路有啲塞车嘅。大老山公路去九龙啦、马鞍山方向，之前近住水景基地嗰度附近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一场，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咧，而家都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咧，仍然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同埋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7月1日闯入立法会， 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楼并发表宣言，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是会有十年永不翻身。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黄元山。 时间嚟到傍晚嘅7:09啊，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啦。嗱，黄元生，跟住不如我哋讲讲咧一个即系发生喺港珠澳大桥嘅事件啦。咁当然，其实跨境基建嘅建立咧，对于几个地方嘅经济嘅往环咧，会有积极嘅作用啦，系咪？亦都令到咧香港系更加能够融入到国家嘅规划入边啦，吓。咁但系呢啲嘅跨境基建咧，可能亦都涉及到一啲复杂嘅法律问题啊，司法管辖区嘅问题，应该点样厘清咧？港珠澳大桥嗱，而家咧大家可以去澳门咧，除咗搭船之外，仲可以搭乘车就经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啦。咁其实咧较早 早之前咧，內地嘅公安相關部門咧已經係話咗噶啦，就係、是、為咗咧係珠海喺珠海嘅公安局咧，亦都係日前宣布咗，就話為咗澳門回歸20周年嘅慶典活動咧，創咗一個良好嘅社會環境咧，喺今個月嘅10日到22日，公安機關咧就會喺港珠澳大橋嘅東人工島設立安全檢查站，依法對經港珠澳大橋由香港入境澳門同珠海嘅人員、交通運輸工具等關展安全檢查。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就算去澳門咧，嗰度都似乎係加多咗一個內地嘅關卡要做安檢嘅。嗱，咁啊，有一個嘅事件咧，就是、一個嘅香港人啦，佢日前咧就係、經港珠澳大橋咧去到澳門嘅，咁但係到達咧東人工島嘅時候啦，就同佢個仔咧失去咗聯絡。咁連呢一位嘅即係呢一個嘅涉事港人嘅仔咧，亦都係去咗咧屯門警署嗰度報案。话咧佢爸爸咧喺今个月13日嘅晏昼经港珠澳大桥咧去澳门之后咧就失去联络啦，咁所以咧警方咧就将案件咧列做失踪人口处理嘅，咁入警署咧亦都系接获咗相关嘅个案啦，咁但系今日咧有一个嘅新发展啊，新发展就系啲乜嘢咧？内地嘅当局咧透过微博啦发布咗一个消息，就系话喺12月13日嘅晏昼3点几啦，珠海市公安局同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咧喺港珠澳大桥嘅东人工岛咧做安全检查嘅东人工岛嘅安全检查站做一个联合执法嘅时候咧，就喺一架即系去澳门嘅穿梭巴士即系金巴之中啦嘅例行检查之中咧，就发现到一个嘅乘客系疑似被通缉嘅嫌疑人钟某明，咁呢一个嘅姓钟嘅。香港居民男性53岁咧，就话佢喺2012年8月嘅时候啦，因为涉嫌组织咧粤港两地嘅货车司机走私手机嘅案件，而俾深圳嘅相关当局咧系通缉噶，亦都个微博就话咧呢一位嘅人士就系呢个走私集团嘅呢个嘅重要成员嚟嘅，咁所以咧珠海嘅边检咧已经将呢位嘅人士咧移交咗俾边案嘅单位处理啦，嗱咁啊，留意一下，即系呢个系咪就系之前讲话，即系失去咗联络嗰位人士咧？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啦？而家喺港珠澳大桥啊，去经过的时候咧，嗰个嘅司法管辖区嘅状况咧，电话旁边请嚟熟悉相关嘅即系司法管辖问题嘅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啊，陶谨申你好。 系你好， 系首先想问一问，而家按呢个披露咧，似乎系咪呢个微博透露呢个嘅人士就系之前话唔见咗嗰一位香港人啊？ 我个感觉应该就系、是，不过咧，但系因为嗰、求助个个案嗰、个案主嘅嗰、个屋企人咧，就即系到依家咧都冇人话俾佢听有呢件事。咁佢問過好多嘅單位咧，都冇人認頭。咁包括佢曾經問過珠海啦，咁樣。咁而家都唔知點樣呢個咁嘅微博係唔係就係佢屋企人咧？咁咁我相信佢哋都會再去尋求確認啦。不過如果睇翻啲時間啊，成咧咁有可能係都唔定嘅。不過即、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我哋。佢呢個係一個個案啦。不過我覺得就算佢係咪真係嗰個人咧，佢事實上應該有幾個人咧都係發生咗呢啲事。咁我覺得都可以用個原則嚟講咧，係佢咁樣設立一個咁樣突然間一個咁嘅關卡檢查站，而係佢過往係一直話咧呢、這個由香港去澳門嘅巴士咧，只要你唔落個巴士咧。你事實上咧係冇入過內地境嘅，猶如咁佢亦都內地咧都唔會設立中間任何嘅檢查站嘅。咁我諗佢就背離咗以往呢個嘅公佈 一路做嘅做法同埋嗰个承诺啦，咁样 吓嗱，因为如果根据呢个微博咧，佢其实唔系净系讲呢位钟某明嘅，佢亦都话咧，根据内地嘅警方透露咧，自十二月十日咧，警方依法对经港珠澳大桥由香港入境澳门同珠海嘅人员车辆展开安全检查以嚟咧，系查获多名内地警方通缉嘅在逃犯罪嫌疑人。咁当然佢呢个冇讲咧，到底嗰啲即系犯罪嫌疑人咧系香港居民啦、澳门居民啦，定系内地居民？但是他就只不过是说由香港入境的人就在那里查了，那就发觉喂原来都是一些即是嫌疑人来的，这样就是做了一个执法的行动。所以这个呢又回去你刚才所讲的问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喂因为这个东人工岛呢其实是属于内地水域来的，所以呢他如果在那里做一些执法行动呢也都无可厚非。你的理解又或者是按当时立法会谈的时候的理解到底是怎样的呢？ 唔係好清楚嘅，佢你嗰條橋一去到某一個位咧，即係譬如出咗大嶼山以西咧，其實已經未去到個人工島嗰度咧，其實都係內地水域嚟嘅，有一條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一路成個安排咧，就係話內地嘅水域係容許起一個叫咩港珠澳大橋啦，同埋佢嗰個所謂大橋，其實佢有一段係下低落咗去嗰、那個。个水底噶嘛，咁呢、這个成个基建咧，佢哋系话边度系设立检查关卡，边度成条线里边咧系冇再设立检查关卡嘅，呢、這个就系公布周知嘅。 嗯，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嗰度，不严格嚟讲，点会唔系一个水域？嗰度水域系啊，那个岛人工岛，或者甚至你落出去嗰个隧道海底隧道都系噶。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透过呢个咁嘅公布呢，其实你话俾全世界人听，你只要係一个上咗个巴士直去澳门，你唔落巴士即係譬如你话你打烂个车窗咁落去个桥嗰度行下咁咁你咪入咗内地境囉。但如果你喺个巴士度一路行，其实佢就唔设立关卡，亦都唔当你入咗内地境。咁呢你只需要呢你自己要諗住嘅呢就係、是第一，你要守香港法律，因为出咗去啦嘛，离开咗啦嘛。然后跟住咧，去到内地，去到个澳门个境，俾唔俾你入啦？咁举个例，就算你藏有任何嘅物品喺嗰度啊，可能佢系冇违反澳门，冇违反香港，违反内地嘅。其实你都唔需要担心，因为系唔会有人上车搜你嗰个有份报纸，或者有本圣经，或者任何嘢宗教嘅书籍，或者甚至有啲佢。好好憎嘅所谓话共产党唔好啊嘅嘢嘅书报书刊都冇事嘅，因为你系由香港直去澳门啊嘛。 嗯， 咁所以呢个就系一路以嚟好清楚嘅。如果你系由香港去珠海，咁唔系，咁你预算你系又去珠海，系内地嘅法律要守内地嘅法律，咁你成个概念系唔同噶嘛。 嗯， 咁如果你咁样讲过都唔算数嘅，咁唔守个承诺嘅。咁你好簡單啫，喂你內地境，咁你就算香港直升機搭過澳門，一定經過內地嘅空域㗎。 嗯， 你搭飛翼船過去，中間佢都可以有大段係內地嘅水域，佢都可以截住你㗎。但一般嚟講，我哋就話無害通過，你唔係對佢係攻擊佢嘅，或者有啲咩槍炮啊任何嘢嘅。咁就算你以往可能犯過佢嘅事都好，嗱，我覺得你咁樣，你要調清呢樣嘢。我唔敢话嗰啲人有冇事 ，OK？ 但系你而家明明系冇话要做嘅嘢，而突然间设一个关口，突然间拉咗啲人走，然后你就话咧我拉咗几个嫌疑犯啦，通缉嘅人，同你对成个国际社会、对香港市民、对澳门嘅人，成个个信誉，究竟你讲过嘢算唔算数？咁呢个人哋会点样睇你个国家？你系边样嘢轻重咧？咁我谂佢自己谂咯，要。 嗯，吓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睇法咧？我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陶锦新你就话，即系因为之前明明讲话，即系冇喺嗰度有关卡噶嘛，咁而家忽然之间设立咗个关卡。嗱，不过如果咁讲咧，陶锦新其实呢个又系咪应该要翻去咧？香港政府同埋特区政府咧，佢点理解呢件事呢？因为如果我哋根据翻较早之前嘅报道啦，其实珠海市公安。 局咧，佢又唔系冇同你讲咧，佢会喺呢段嘅特别期间咧设立一个关卡嘅，佢系有讲到嘅。咁其实系咪更加早嘅时候，特区政府或者系澳门政府应该有一啲反应喺度咧？ 嗱，首先我同你讲嘅咧就系个大嘅原则咧，就系你成条桥嘅设计同埋公布咗嘅嘢咧，系用咁样嚟到行嘅。 系。 咁所以你而家設立關卡其實已經係唔應該嘅，因為你諗下，如果香港政府當時話：喂，你可能設立關卡嘅，我唔知係幾個關卡啦，查啲乜嘢啦，咁你就會將呢個大橋嗰個效率啊，或者係令到有幾多旅客係因為驚，其實變相入咗你內地境要檢查咧，咁佢就係唔會再使用呢條橋啦。咁有幾多人咧係個流量啊、人客啊、貨啊等等嘅嘢。好啦，咁。你呢个唔系当时嘅理解嚟嘅。 嗯。 好，第二啦，你话喂，咁我而家因为日子嘅改变最极端啦，我因为国家安全成条桥唔好再行啦，因为我驚你啲一出咗嗰个海香港嘅关，咁你嗰度突然间有个核弹将我成个珠海成个广东省唔见咗㗎。 嗯。 唔得啦，太危险啦，唔好啦，封咗佢，永久封咗佢。咁就冇办法㗎喎。因为佢系理论上三个地方，咁你只能够话啊，咁啊惨啦，出咗啲钱，阴公啦咁。好啦，而家佢唔系，佢喺中间，佢话我而家突然间整个关卡，嗱我咁谂啦，呢个退一万步，佢讲咗嘅时候，起码你有冇有足够嘅时间，令到三个地方都高姿态开个记者会，同埋公布周知，甚至如果你实行之前啊，你系咪要通知嗰啲上去巴士或者去澳门嘅客？喂，中间系会检查嘅， 即系起码俾佢哋知道，到时佢唔想嘅就 系内地嘅违禁品，是但系香港同澳门系冇事嘅。你做好复杂噶 ，even 一张报纸都已经可能你已经出事嘅， 嗯， 系嘛？咁你要话俾人听先得噶嘛？就咁咯， 即系起码应该高调啦。如果佢发觉即系喂有一个咁嘅检查站，可能佢要考虑我系咪唔好搭呢个金巴，我用其他方法去澳门啦。咁但系当然原则嘅问题就系一个原则嘅问题啦，系咪？ 系啊，系啊。你尤其是记住，因为你谂下，喂大陆可能同全世界好多人都大家有关系妥当啊，咁样大家拗颈啊咁。你拉我加拿大，拉我孟晚舟。咁我加拿大人，哇！原來我明明去澳門嘅啫，哇！你原來嗰度係其實係內地，咁你嗰幾日分分鐘俾人拉咗嘅， 明白報復嘛？ 明白。咁所以佢你全世界嘅人咧，唔係淨你記住嗰條行嗰度唔係淨香港人嘅，而老實講，經嗰條橋啊，去好多都係香港機場一落機，可能去澳門做生意。去玩去賭錢， 陶醫生，我想問一下你有冇你係咪？我據我了解就係咪條橋都係有個三地政府聯合工作一齊去委員會一齊去管理嘅負責，係咪即係其實香港政府你都有冇同佢了解過點解係咪即係冇一齊公布或者點樣嗰個點樣磋商達成一個咁嘅結論嘅咧？ 嗱，因為呢幾日咧都係啱啱禮拜六、禮拜日咧就冇政府都冇人辦公啦，咁咧。我哋都試圖去了解嘅，但係我估佢哋而家咧都嚇到傻咗。根本佢哋我了解佢哋都唔知嘅。 嗯，你了解即係佢哋唔知道係設咗個關卡嚇，靠事後公佈。 我要整個關口啦咁。佢話我呢個我地方喎咁你點啊？你知啦，嗱澳門政府你就唔使指意佢噶啦，老老實實。特區政府、喂蘇花牽涉內地嘅嘢，邊度敢講啫？冇人敢出聲啊！根本你就算李家超啊！去嗰個東人公島，然後就話嗱唔公佈啦，然後俾人哋話我要你喺度喎，咁佢誒我了解一下，睇下點樣協助習主席去訪問澳門嘅公保安工作喎。我心諗點解會香港去嗰度嘅，係嘛？我都唔明白，已經有人係有事咯，已經你係去嗰度了解去救人啦、啊，即係話係俾個黑名單叫佢截住啲香港人，唔好俾佢去啊！我唔知道你諗做緊乜嘢喎。 明白。 不過個情況就係呢個肯定就唔係原本嘅。大家所理解用嗰條橋嘅一個做法嚟嘅咯， 明白嚇，咁要進一步跟進。Okay. 多謝曬你陶謹申，唔該曬。跟住咧，我哋請嚟另外一位，亦都係有法律背景嘅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啊，謝偉俊你好。 系大家好， 系谢伟俊，我哋头先就同阿陶谨申咧倾完港珠澳大桥咧中间设立咗个关卡嘅问题啊，你又点理解咧？嗱，虽然嗰度话系叫做内地嘅水域嘅啫，咁但系实际上，系条桥咧本来嘅说法就话你由香港去到澳门就要去到澳门之后先至再做边检噶嘛，咁你而家突然之间喺中间加咗个关卡，点睇呢个问题？ 首先嗰个事实呢就大家都而家未完全掌握晒，不过根据而家已经客观嘅一啲嘅讲法或者事实呢，理解到呢就係、是、第一，有关地方呢而且佢係属于係中方嘅水域啦。第二呢就係、是、有关地区呢係可以实施中国嘅法律啦。第三呢就係、是、虽然呢有一个安排，就係、是、话所谓三地三检嘅安排啦。咁但係呢个呢其实就亦都唔排除咗其他啲譬如突发性嘅或者今次一个比较係临时嘅暂时性安排啦。第四呢就係、是、如果有任何安排呢，当然我同意呢就如果早啲通告天下呢会更加方便大家。但有时呢出外旅行呢，有时明明香港富商坐飞机返嚟香港，但突然间香港天气唔好呢，飞咗去澳门都好啦，可能有关富商可能会即刻被扣留都唔定㗎。咁呢啲係有时会突发发生。刚才阿陶嘅新员提过万万州嘅情况都係啦，喺加拿大点解突然间会美国去申请去引渡佢呢？咁呢啲情况呢有时的而且确呢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际法律呢係会令到有啲人唔方便嘅，咁呢个风险一定会有。不过我同意呢就係、是、今次的而且确好多人担心会唔会係突然间多咗个关卡令到人哋措手不及呢。咁但呢种突发事件呢其实都间中会有发生㗎，例如话就算我明知道无论坐船坐火车去到关口呢先至会有一个正式嘅入关嘅手续。但系亦都唔可能够完全都系否认咧，任何国家喺佢水域或者佢个地区范围里边咧，系临时性去执法咧，系提早将嗰个检查，系特别有啲嘅特别嘅突发事故或者系有啲嘅罪案发生咧，去做一个检查，导致到有关人士咧，可能本来去到关卡谂住可以早啲嚟关卡之前咧，已经跳船啊、跳车。但系点知原来我唔知道嗰跳喎， 所以谢议员 中招都唔顶嘅。 所以谢议员，你嘅理解呢个系一个临时性安排，因为我睇翻即系有个珠海市公安局嗰、那个公告就话系2019年12月10日至12月22日，咁咧呢个公安机关将喺港珠澳大桥中环高都设立呢个安全检查站，所以系咪即系话12月22号之后就会撤销嘅咧？ 而家我哋唔知道，但系理解似乎应该系咁样，因为呢个临时性嘅都系因为有国家主席去出访澳门，所以先临时安排咁样。 嗱，不过就算系咁咧，谢伟俊系咪都牵涉到原则问题呢？嗱，因为我睇翻即系资料啦，喺12月11号嘅《广州日报》咧，系有一段好细咁样嘅报道嘅，就话咧记者喺12月10号啦，由广东省嘅公安厅获悉咧，系为咗切实维护广珠澳大桥区域通行秩序啦，为咗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嘅庆典活动创造良好嘅社会环境，所以就设立咗呢个关卡啦。咁其实系三地政府咧，似乎冇一个好统一嘅联合公布，因为你如果原本讲咗个冇关卡，咁但系就算你系临时性质啦，系唔系应该要即系比较系广泛地去通知大众先？咁第二就系呢个牵涉到一个原则嘅问题啦。嗱，如果你今日话为咗澳门回归20周年，你就可以喺嗰度设一个关卡，咁其实另外嘅一个层面。其实香港啊，同澳门啊，系咪都可以各自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突然之间设立咗一个关卡咧？系咪都系可以代表咁样做咧？ 理论上第一个问题先啦，可以嘅，理论上系可以嘅，因为如果系我哋自己水域、我哋自己嘅地域嘅话咧，行翻我哋本地嘅属地嘅法律系理论上可以嘅。当然呢个同一般嘅期望咧，可能会有出入，又或者刚才你有一点觉得好啱，可能如果通告做得更加好咧，呢、這个令到大家个期望咧会唔会有任何差错咧？呢、这個係呢個當日做得最好嘅方法啦，但有時臨時性、突發性嘅暫時性嘅安排咧，有時的而且確咧係，只要佢唔係違反佢當地嘅法律嘅話咧，就好難即係無可厚非。 喂，但係呢啲會唔會為我哋第時咧再傾一啲嘅跨境嘅基建啊、跨境嘅通道啊等等咧，帶嚟一啲嘅陰影啊？哇，原來你講咗話，明明咧去到澳門，就算你經過條橋咧係內地水域咧，都應該係澳門先至有個關卡嘅，但係突然之間原來你可以咁樣去加個關卡，會唔會大家以後即係個信心、信任喺咗邊一度咧？ 系或多或少，當然會有啲影響啦。但係正如我剛才講萬萬州嘅情況咧，如果任何人咧同美國有啲咩瓜葛咧，都係唔會加拿大，甚至唔會任何即係南美洲嘅國家、中美洲嘅國家一樣。因為有時突發性嘅嘢咧，你都唔知喺度發生。 謝議員，你都會同意即係香港變咗今次嘅事件，就突顯咗香港政府同珠海市咧，起碼喺呢個事件上面嗰個溝通係咪似乎都未必真係好對到位咧？ 呢、這個我諗係難免一個初步嘅諗法咧，就係、是、似乎溝通上。 同埋喺通知市民上的而且可能做到市民不便，特別一啲如果係外國嘅旅客咧，如果佢哋本身係冇任何內地嘅簽證嘅話咧、就可能非常之麻煩啦。咁、如果本身都有被通緝嘅，有即係犯案嘅前科，亦都係非常之即係可能突然間住得到自己唔知發生咩事。 好，唔該曬謝偉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见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习近平说，今年是香港回归以来局面最严峻复杂的一年，赞扬林郑月娥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之下，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恪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他在非常时期显现出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另外，总理李克强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林郑月娥的时候说，修例风波延续至今，对整个社会造成多方面损害，香港仍未走出困境，希望特区政府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他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林郑月娥向习近平和李克强述职，他傍晚会见传媒，表示今年述职的背景和往年不同，最近六个月因为修例事件而出现动荡，是回归以来最严峻和复杂的局面。林郑月娥说，香港经济发展要重回正轨，要中央大力支持，他有向领导人提出在不同经济领域希望中央未来推出有利措施。被問到有沒有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壓力，林鄭月娥說，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是本港憲制責任，23條立法曾經引起爭議，認為要審時度勢，目前工作是止暴制亂。她又說，習近平明白和理解她的壓力，她感到鼓舞。另外，林郑月娥完成向领导人的述职，她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定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但执法工作一直由警队负责，警队文明克制亦都享誉国际。她强调自己只是行政长官，并非指导执法工作。她又说，警方在过去半年都按法律办事，不存在习近平的讲话会影响警队执法工作。有意見認為政府考慮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物色人選加入的難度高。被問到是否有信心成立有關委員會，林鄭月娥說，現時香港社會環境非常分化，政治立場先行，意見和其他人分歧的人會被起底和侮辱。她說，明白政府物色人選作獨立檢討的時候，可能會有人感到憂慮，但相信持續解說將有助尋找適合的人士進行有關工作。第一座為青年而設、位於大埔的青年協會青年宿舍正式推出，今日起接受網上申請。青年宿舍可以供80人入住，設有單人、雙人房和3人共居單位，每人每月租金由4000多元到5000多元不等，租金約為市價的60%。申請人需要符合的條件包括是18至30歲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未持有物業的在職青年，月入不超過21000元，總資產不超過364000元，輪候公屋人士亦可以申請。政府在2011年施政報告首次公布青年宿舍計劃，青協副總幹事呂慧蓮表示，相信項目有吸引力，會在下個月4日截止申請，經過抽籤和面談等程序，預計最快可以在3月入住。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最低氣温約20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马场对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在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至于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左转告示打道支路的意外仲是处理紧，支路现在仲是封闭的。另外就是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好长，排到去接近正总，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都好长的，排到去接近培正道，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由于车多的缘故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的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要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的就千祈不要过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咁當然咧，即係港珠澳大橋啦，之前一路係倡議興建咧，其實都遇咗好多嘅，即係唔少嘅風風雨雨，亦都有唔少嘅挫傷嘅。咁最後先至能夠落實興建並且係通車啦。咁不過其實而家嗰個港珠澳大橋個使用量咧，都唔可以話係可以達到即係。完全的經濟效益都似乎都仲要等一段時間先 嚇。係啊，咁嗰度即係當然即係有個講法就話香港要都擔心太多車嚟到香港啊，特別要等到嗰、那個。大嶼山和屯門的連接路如果成立了之後，大家就對那個所謂大嶼山北的車流量，如果透過港珠澳大橋引入多些車的話，就會有信心大一點。所以他們就覺得那個港珠澳大橋現在車流量就最終因為下年都可能那個就是、大嶼山屯門北屯門那條如果連接路通了之後，可能就會更加積極去運用那個港珠澳大橋。大家聽就聽著先，我都希望 是真的，如果到時候真的話就令到成條橋咧係使用得更加好咯。 嗱，但係當我哋使用一個基建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涉及到咧一啲嘅信心問題啦。即係今次咧有一個嘅香港人，佢係喺港珠澳大橋嘅東人工島咧一個屬於珠海當局咧臨時設立嘅安全檢查關卡入邊咧，就被發現原來佢係一位即係通緝嘅嫌疑人士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已經將佢即係珠海。 嘅當局咧就將佢即係拘留咗啦嚇。咁嗱，咁究竟呢個又會唔會影響咗大家使用呢條大橋嘅信心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21同我哋傾下啦。咁不過頭先啊，黃元生我哋都傾到啦，到底呢喺呢條橋嗰度係條個東人工島係屬於內地嘅水域。你係有權喺嗰度設立一個關卡嘅，咁但係由於你當初咧冇講到喺嗰度設立一個關卡嘛，如果你臨時設立咗個關卡嘅時候，起碼係咪應該幾地嘅政府有一個比較高調嘅公佈，等大家都知道咧？嗱，其實我哋咧亦都問過咧保安局啦相關嘅事宜啦，咁保安局咧嘅回覆咧，佢就話根據咧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同澳門特區政府簽訂嘅呢个三地嘅协议啦，咁港珠澳三地政府咧会系按适用属地法律嘅原则咧喺大桥咧进行执法同埋行使司法管辖权噶，即系话咧三地政府将会按各自嘅法律啦喺大桥上自己嘅属地入边咧进行执法同埋行使司法管辖权。嗱，咁首先亦都要讲翻就系而家讲紧嗰个东人工岛咧。其实就唔系属于香港水域。咁好啦，咁然之后跟住保安局嘅回复亦都话啦，港珠澳大桥嘅东人工岛系属于内地嘅管辖范围。亦都根据呢三地政府协议啦，内地政府呢对港珠澳大桥嘅东人工岛行使司法管辖权。内地嘅机关系有权根据内地嘅法律喺岛上采取執法行动，包括呢佢认为喺有需要嘅时候设置安全检查站，对过境嘅旅客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特区政府不会亦不宜咧干预内地政府喺佢嘅司法管辖范围嘅行使执法权噶。咁保安局亦都话咧，就系据佢哋所知咧，珠海市公安局咧喺2019年嘅12月9日已经喺广东省公安厅嘅网页上公布咧，系设立呢个嘅呢个嘅安全检查站噶，就喺2019年嘅12月10日。到12月22日嘅期間，嚇係設立咧喺港珠澳大橋嘅東人工島設立呢個安全檢查站嘅。嗱，咁所以總嘅嚟講，黃元山，如果我哋睇翻咧保安局呢個回覆啦，首先佢就確認咗喺東人工島度設立一個臨時嘅即係設立一個安全嘅檢查站，俾內地去行使佢哋嘅相關法律。首先，特区政府是不会亦都不宜去干预啦。咁第二呢就是佢最尾嗰段个写法呢又好特别喎。佢话据我们所知，珠海市公安局喺2019年12月9号已经喺广东省公安厅网页上公布。 即系都同我一样，都系睇网站嘅啫。 咁呢个又比较特别，唔系应该系佢哋都要掌握嘅咩？ 因为好似阿谢议员、谢伟俊议员头先都有讲咧，真系如果从一个与人方便，而家大家唔系去挑战紧话你有冇权去做呢样嘢。如果纯粹从一个所谓与人方便嘅一个角度去睇啦，起码即系话喂，咁如果譬如有一个外籍嘅人佢想用呢条桥，不过咧就冇攞内地嘅 visa， 咁啱啱撞正嗰几日咧，冇人同佢讲，原来咧佢要。入咗即系要过内地嗰关卡噶，咁佢咪突然之间连过嗰个十即系由12月10日到12月22日，佢都唔知道原来再要攞多个签证先至用到嗰条桥嘅咁样。咁即系我谂即系起码从一个即系一个所谓公布一个即系管理一个沟通嗰个角度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谂法啦吓。咁能唔能够？即係好難話喎，即係香港方面大家有個所謂共同管理嘅做法噶嘛，佢之前有個所謂嘅三地聯合政府工作委員會，咁大家即係都係即係友好協商，令佢要方法處理一啲不同嘅嘢，咁你好難話而家唔係話即係驚唔係挑戰緊邊個有權做啲乜嘢，而係話喂咁你成條橋嗰個管理係咪？即係講一個管理層次啫嚇，咁個管理就包括你條橋都係俾人用嘅啫嚇，咁你都係希望用嗰啲人能夠係用得安心、用得方便咁樣。咁從一個咁嘅角度，係咪即係嗰個溝通、嗰個宣傳或者嗰、那個大家嗰個互相之間協調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嚇？咁呢個頭先即係我哋一路傾落嗰樣嘢。 啊，同埋另一樣就係如果當初譬如香港嗰方面，佢哋支持興建呢條橋咧，係理解咗嗰個司法管轄區嘅劃分咧，咁然之後先至對於個項目予以支持嘅時候，咁而家其實係咪 似乎是即系冇一个充分嘅公布之下，就改变咗一啲原则性嘅做法咧。咁呢个亦都会唔会同即系当初同香港人讲或者同立法会议员解释嘅时候嗰个政策有一个即系偏离啦？似乎呢个都应该要关注吓。好，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另一个经济问题啊。呢个就系黄元山相当之熟悉嘅，就系中美贸易战。因为咧喺星期五嘅深夜啦，即系双方就公布咧，佢哋已经就住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咧系达成咗一个共识嘅。1872/31呢样嘢会唔会令到我哋嗰个外围经济嘅阴霾可以稍微舒缓少少咧？1872/3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下。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朗显同学，知道你在而家社会动荡的时刻，要找工作，遭遇到很多挫折。无论年青人有几唔啱，当权者同埋雇主都唔可以咁易放弃佢哋。宋恩荣，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香港人讲手下留情好好听， 手下留情好好听。 国语人讲手下留情好好听， 手下留情好好听。 泰国人讲手下留情好好听， 手下留情拉风正正。 又是你， 咪就是我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刘伟恒、梁伟勤、何铿，仲有我胡慧聪， 手下留情。 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啦，黄元山喺度。嗱，黄元山，即系呢个咧，就真系大家有关注中美嘅贸易战，讲咗好耐啦，咁啊，亦都倾咗好耐啦。咁而家咧，就终于系确认咗咧，佢哋达成咗一个贸易协议。不过咧，其实就未签嘅，要下个月先至去签嘅。咁根据咧，佢哋而家公布嗰个文本咧，大概系点样咧？美国就话咧，中方系承诺未来两年咧会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即系大概是1.56万亿港元的美国的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业产品的。当中是包括了增购320亿美元的农产品。咁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呢是就是美国对于中方的产品的关税。就个税率呢是首先就暂停是开征一些新税啦。此外呢亦都係有一啲嘅货品呢，佢哋嘅嗰个税值呢，即係九月執行嘅大概1200亿美元货值嘅关税税率呢，亦都会呢由原本嘅15%呢下调到7.5%嘅。咁而家根据公布呢，受影响嘅产品呢应该係包括咗一啲电脑同周边产品啦、手机啦、同埋周边产品啦、儿童玩具啊、衣柜啊等等。但是有一些人就即刻说了，喂，似乎呢美国的消费者呢最得益黄元山，因为他们如果买智能电话，某国的智能电话呢，他们即刻呢就便宜了很多。 咁亦都是为什么，即我想特朗普政府是希望在大选之前能够有一个deal 做得到啦。咁所以你话即美国是不是一个压力去做 deal， 我觉得有的。即是起码希望呢，因为如果那个增加这些咁关税呢，对他来讲都是七伤拳，到最后呢如果影响埋他消费品类别的入口的话呢，即是一个加关税的话，令到他的消费者的消费意欲减低，其实对他经济呢是有影响的。因此呢，即美国当然每次做这些事的时候呢，对中国的影响大过美国，但是对美国来讲也都不是无痛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有一个意欲去想做这件事。不过即今次似乎看来呢，就是那个 deal 就虽然中希望美国那个惩罚性关税在15号那个不会生效，但是亦都有一 1200亿嘅系减咗半嘅关税，但系你仲有2500亿咧，始终系征收紧25% 关税。我谂有两个考虑，第一就系似乎呢个系叫做系未止血嘅，因为你仲留紧啊嘛，嗰2500亿嘅25% 关税。第二咧就系其实只能够话佢系个伤唔会继续重落去咁解啦吓。咁但系咧嗰个问题就系如果嗰、那个未止血嘅话咧，一般嘅厂家或者佢哋嘅商家咧，佢哋会唔会都仍然系担心？喂，咁你第二阶段都继续倾落去噶嘛？咁你点知美国出招系乜嘢呢？如果下一个倾完之后，第二阶段美国出招都系咁辣嘅话咧，其实最终都会影响到系嘛？即系佢哋系咪喺中国设厂呢个考虑？咁如果呢个考虑继续深化落去嘅话，当然对整个我哋所谓产业链嘅转移啦，即系中国内地嘅就业啦，甚至香港我哋作为一个转运站。即系转口嘅港呢啲咁嘅都有构成一系列嘅影响嘅坏嘅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暂时嚟讲，即系起码伤唔重落去，当然系大家即系会舒一口气啦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始终要睇翻落去嘅话，就系、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唔会就咁罢休嘛。咁佢下一波会出咩招咧？就即系希望学你话斋，而家都未签啦，即系可能文本达成，但系到最尾我谂佢仲有几个空位未填落去嘅吓，咁先至再会去倾啦吓。咁但系就算倾得成之后，咁我谂一般都会普遍预期啦。特朗普如果选到，特别系选到嘅话咧，系佢唔会就此罢休嘅话咧，会出咩招？我谂就会大家关注嘅地方。 另外都有呢个分析咧，喺今次个协议当中咧，系中方系要承诺咧，增购美国嘅农产品嘅噃。而家系讲紧咧，系320亿美元嘅农产品，即系话每年咧要买160亿美元嘅农产品，其实都系一个相当大嘅数额。 Yes and no， 即系数额梗系大啦吓。咁亦都即系美国成日都好怕佢。即系讲咗冇做到啦吓，咁所以就想将个数字咧写咗落去，咁但系似乎而家就都系讲紧一个 target 嚟嘅啫，呢个目标。咁但系咧就我哋一路都讲咧，即系中美之间嘅角力，其实咧买农产品，如果买农产品就能解决所有中美问题嘅话咧，那个就唔系问题啦，即系嗰个系一个初步吓，即系亦都最容易解决得到嘅一个问题啦吓。咁但系即系呢个头先我哋所讲话嗰啲嘅知识产权啊、科技啊。佢准入啊，即系令到不同嘅行业、金融啊等等都俾多啲美国公司喺里边内地做生意，呢啲全部都系更加难去倾嘅嘢咯。 嗯，好，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中华出入口厂商会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嘅副会长许华杰嘅，许华杰你好。 系陈燕明好， 系仲有黄先生喺度， 你好，你好， 想请教一下你哋点睇今次呢个协议入边咧，对于港商嘅情况咧？ 其实咁嘅，中美贸易战由开始讲到而家啦，差唔多头尾讲咗两年到啦，咁开始今次终于就见到见到少少曙光，咁其实对厂商又好，对贸易商嚟讲咧。其实见到佢而家具体，头先两位主持都讲过有啲即系具体佢签咗嘅内容啦。咁其实咧就唔系最好，但系起码有少少喐动。咁特别系嗰1200亿变咗由 15% 变咗 7.5% 啦。咁但系仲有2500亿系保持 25% 嘅，咁我哋期望佢下一阶段去再倾嗰阵时咧，会唔会嗰啲又会降翻低啦？咁另外嗰个农产品嗰度，咁佢其实而家一路呢 ,2017 年签㗎，就已经话中国要购买240亿嘅农产品。咁今次呢佢要加注，就係话未来两年要加多160亿。咁另外再额外又要买嗰啲咩能源啊、制成品啊、服务相关嗰啲嘢啦。咁其实呢整体嚟讲，我哋见到即係嗰个大家都有心去傾嘅，咁對我哋對第二期嗰、那個，即係佢哋再傾落去咧，我哋係希望一路會變好咯。咁但係老實講，即係傾搞咗兩年啦，其實咧無論香港嘅企業又好，或者內地嘅企業好啦，其實我哋都好攰嘅。呢個政策一日一變啊，同埋佢即係。你对大家嗰个长远发展啊、投资啊、落户啊，即系究竟喺边度生产咧，或者我哋啲客要去边度揾咧，其实都唔敢好大胆咁落实咯。咁佢而家倾咗，咁好啦， 但係呢，因為已經搞咗兩年啦嘛，其實呢兩年裏面呢，我哋做咗好多嘢。 嗯。 無論係商會層面啦，或者係政府啦，甚至乎嗰啲貿發局啊佢哋、嗯、其實大家都做咗好多嘢。譬如我哋出咗好多團啦，去咗東盟啦，去咗哈薩斯坦啦，去咗東歐啦，中東啦，其實好多非美國嘅市場我哋就去考察，同埋去搵生產基地。咁、 嗯、 大家都見到呢，其實中國啱啱公布咗嘅出口數字啦，咁、 嗯、 其實你都見到係啊，美國佢中國同美國嘅貿易額啊係跌咗嘅。 嗯， 咁呢个好明显啦，因为你有关税，咁唔系个个买家肯付出嗰个关税噶嘛，咁生意自然做少咗。但系同一时间，去中国同欧洲啊，中国同东盟啊，甚至乎嗰啲一带一路国家，即系连名我哋都未必勾得出嗰啲啦，佢哋同中國嘅貿易數字係上升嘅、哦，咁、 嗯、 但係佢百分比上升好多添，但係即係始終嗰個所謂個 absolute amount， 即係始終個數額咧，即係相對於美國同中國數額係即係爭好遠、哦。睇翻啲數字係嘛，即係都係咪都係難去取代咧？ 短期性嗰個衝擊係大嘅，咁、 嗯、 你話 absolute amount 當然啦，美國咁大嘅市場，對啲數咁靚仔，梗係好做啦。即一張單等於人哋嗰啲幾個小國加埋都未必冚到。咁、 啊、 當然做生產性行業嘅更加希望係做呢啲大單啦，因為你個可能個overhead 個成本一樣㗎啦，你做幾大單細單都係要咁嘅錢㗎，梗係做大單好啦。咁但係大家又要睇啦，其實有樣嘢我要理解清楚，佢要加關税。加关税究竟边个俾个关税先？ 嗯， 系美国嗰个最终嗰个 消费者。 消费者， 嗯哼， 其实佢一定会有承担噶啦。除咗我哋减价之外，但我哋点减都减唔到 25%， 喂，甚至乎而家话变 7.5%， 我哋都未必减到咁多噶嘛。 嗯， 咁始终都系有人要去孭咗嗰条数。咁边个孭咧？中间人孭一啲。生产商孭一啲，但系最终消费者一定会 系 会孭。 许生同埋想请教一下，即系头先你讲生产基地嗰度咧，即系如果譬如好多生产基地而家都成日话，即系转去由内地转翻去越南啊、柬埔寨啊等等啦。咁呢啲东盟嘅国家地方，佢哋会唔会即系如果多啲生产线喺嗰度嘅话，其实长远嚟讲都影响到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嘅地位咧？即系可能会新加坡都好大啊，嘅港口啊，咁样吓都唔需要嚟香港啦，咁样。 实际数字呢，其实嗱，当你嘅生产基地搬咗去嗰边，当然佢可以直接由嗰边出口， 嗯， 就唔需要经过香港。香港嗰个作为一个转口贸易嘅中心呢，可能大家都见到啊，过去嗰半年啲数字一路跌嘅，都唔靓仔㗎啦。 嗯。 咁但係其实唔生意系咪做少咗呢？因为冇呢个具体话我哋离岸贸易系点样。即係一間香港公司，我俾張單一間越南嘅工廠，由越南工廠直接出口咗。咁嗰啲有啲數係冇落到嚟香港噶嘛？係。咁其實我並唔係生意做少咗，只係我已經唔係通過香港做啫嘛。 嗯， 系即系影响到我哋将来 GDP 或者我哋个，因为或者我哋嘅就业咁，但系即系又未必对个厂，即系对个厂商本身当然系未必会构成影响啦，可能钱都系可能赚翻咁多。 但系对于我哋嘅贸易行业就会， 对贸易啊， 物流啊， 冇错， 系有会有呢个问题嘅。但系同一个时间咧，其实我哋都要睇到譬如我哋而家好积极开拓嗰啲新嘅市场啦。譬如東盟啦、內地啦，咁同埋東歐市場啦，甚至乎我知道有啲朋友開拓緊南美洲市場咁樣，即係呢啲都唔係我哋以前做開嘅。咁其實呢啲市場相對個份，即係佢嘅單量比較細啲咧，其實佢都要利用翻香港作為轉口。 嗯，明白，咁所以就因地方而异啦。 同埋如果即係問多一句，請教多一句，就係即係你個 base case scenario 係點呢？即係譬如特朗普都選到咁樣，咁你覺得佢會因為有人話佢唔使再選啦嘛，已經冇呢個包袱，話可能出招更辣，咁你點樣擔唔擔心呢樣嘢呢？ 其實 中美貿易戰作為共和黨又好，即係兩黨啦嚇，佢哋個又已經有個共識噶。無論邊個做總統，邊個當選，其實個大環境唔會點樣變。呢、這個我諗我哋必須要理解咯。咁招數辣定唔辣咧？其實你大家睇到其實佢都 suffer 噶喎，即係你頭先都講七傷拳，其實大家都唔會話好麻木咁樣去碾死大家，因為碾死佢等於碾死我自己。 好多謝曬你，許華傑，要睇十一月嘅選舉結果。多謝你今日亦都多謝曬阿黃元山啊，暫時幫我哋咧做評論員做到今日啊，多謝你嚇。不過唔緊要嘅，遲啲有機會又再請你同我哋咧分析呢個經濟問題。 okay. 好多謝曬，跟住咧我哋有8點鐘嘅新聞報導，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